就足够。等你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在听啊，也许早该说，你说什么？难道真的不能？等你爱我，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注定等待你我已足够，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当你有一天对我说，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等你爱我，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等你爱我，等你爱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 我觉得在生活中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约定，如果回头我就会拥抱结束这一切，可是如果始终没有回头，那我们也是无能为力。这也可以用在爱情的里面，我想说告诉他我爱，可是想开口说多爱，但是在开口前眼泪可能就会流下来，嘴巴就会封住，所以什么都不要说，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每个城市每条街，情人相聚离别，那个你掏心的人算不算有缘？爱过就无怨无悔，悲伤却也珍贵，想念你唱对不对难分辨。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里一个短信好疼。 心宽心宽悲，爱灿烂的像完全也蒸发冷却，当了解变成无解，最后只留心结，情人心里有悔有错觉。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远，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历历刻刻心好疼。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又看见幸福的可能，只怪时间太少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5号，高楼镇紧抓酷暑天气稍减的有利时机，利用周末时间组织相关机关干部联合国土综合执法、公安、卫计、供电、拆迁公司等部门，共计140余人，出动大型设备4台，集中对后车帆村2016年至今新发生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截至当日下午4点，累计拆除违法建筑21宗，占地面积共68.6亩，拆除违法建筑面积4290平方米。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杨庄镇肖庄子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着力打造宜居环境，全力创建美丽幸福新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紧紧围绕通、静、绿、亮、文五点，打造农村宜居环境。通，投资210万元，硬化4125米长的水泥道路8条，修建路边泄水槽和维护墙6000平米。静，投资60000余元，为每户村民配备水泥式垃圾箱，镇里又配备了垃圾桶，同时按照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的方式，建立农村垃圾处理长效机制。绿，实施村街绿化美化，以房前屋后、村内空地、公共活动场所为重点，合理布局，科学搭配，打造绿化景观。截止目前，投资20余万元栽植法桐、国槐、黄杨、毛球、紫叶梨子、月季桦、海棠等绿化树木近1000株。亮，加强村内路灯建设，实现村内主要街道和公共活动场所夜晚有照明。截止目前，投资10万元安装路灯78盏。文，全面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闲暇时光村民自娱自乐。同时他们还投资60万元，利用村内废弃坑修建荷花池和休闲小广场，修建排水渠50米，桥7座，投资30万元新建排污管道50米，投资150万元将村内道路进行拓宽，由4米拓宽至6至7米，不仅改善了村里的卫生环境，也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和好评。7月6号，我市公安机关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嫌疑人范某某进行了依法处理。范某某，男，1988年4月出生，系我市齐心庄镇人。7月2号，范某某、刘某某等人到齐心庄镇政府要求解决新增人口的口粮田事宜，因对镇政府接待人员的答复不满意，部分村民便用三轮车堵住镇政府大门，致使镇政府当日安排的中心工作无法开展。期间在做大量劝解工作无效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准备挪开堵门车辆时，范某某等人强烈阻挠，引发冲突，造成现场一度混乱，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受伤住院治疗。对此，三河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对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范某某予以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混淆公众视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极大地干扰了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阻碍了重点工作的有序推进，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立场坚定、态度坚决、严惩不贷。一是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惩处；二是严厉打击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重予以处理。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女神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你把我看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第一面，人就像是一自动转一遍，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总是人都第一名，我的动能就是帮助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无力，好的就起不起，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你 发热泪的提醒， 这个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十秒钟你看见大笑完毕，三就有些开始等你， 难怪又不怪我 念的只是你寂寞，我陪你分析， 但是你那一度让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 除了我绝对不必叛逆，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意，发热泪的气息， 十秒钟你看见大笑完毕，三就有些开始等你， 难怪又不怪我念不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 但是念的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如自己， 绝对不背叛你。 日子过得很辛苦，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跟不上你的脚步，干脆就说迷了路，干脆就继续盲目，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笑也可以哭，不一定要别人保护，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 we'll be right back.

族摔跤吧爸爸开头有个情节，国家级摔跤选手一直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结果呢产房传出喜讯，生了是个女孩，他的表情非常失望。而让他更加失望的是，这样的情况之后连续发生了三次，他又生了三个，全是女孩，终究没有迎来事业的接班人。 我好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存留多少美丽，我选择绝对或者零，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就留给你自己。回想我哭泣在你身边都有沉默的影子，而这一季已经结束，

别说黄磊到底是不是重男轻女呢，有没有是真的直男癌这样的倾向呢？在综艺节目大牌驾到了一些访谈里啊，面对华少希望再生一个儿子吗这样的提问呢，他本人的回答是，我觉得无所谓吧，我没有重男轻女，但即便是当事人亲口坦诚，也架不住一些人的脑补。 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我担心，偷偷的哭泣，记得给我写信，给我你的消息，最近是否下雨，看什么电影，答应我要努力，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自己不要让我担心，偷偷的犹豫，如果有人问你，不要说不可以，我会悄悄担心和你的过去，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我的心。 去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像日子夜半潇洒，恐怕相思从此堕落在天涯，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晚上留给我吧，北极岛上一只孤单的鸟，被钻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的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的很美丽，想的太多放不下，对不起，心里的标签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然而没什么停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